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何佑安没想到林叔短短时间去而复返，手里又拿着第四封来信。在听到两人来意之后，他想了想说道， 每日与我联系并且知道我行踪的人不多，除了前世之外还有沈公子、滕老板还有滕老板派来随身保护我的两个人。 你还漏了一个人。 谁？ 你的司机。刚刚我下去的时候看见你的车就停在路边，而且按理说他是必须一整天跟着你的吧。 是，他是沈公子的人，姓陈名文栋，平日里负责载我出行。 他是什么底细来历你知道吗？ 我不太清楚，只知道他是东北人，但是能被沈公子委派过来的人必须是得到他信任的。平时沈公子也非时时与我一起，但是有陈文栋在，他也能随时知道我在哪儿，在干什么。 那你和陈文栋之间发生过什么争执或者不愉快的事情吗？ 没有，他既是沈公子派来的，又是年轻男性，非不得已时我连话都很少与他说过，他也沉默寡言，很少开口。 他跟了你多久？平日有什么嗜好？家里有几口人？ 从我认识沈公子有了车子之后，他就是司机了。我没有问过他家里有什么人，也不知道是否婚配。不过他毒瘾有点大。 毒瘾？ 对，说到毒瘾我就想到凉州了。好几回我看见陈文栋从赌场里走出来，有时在我去片场之后，若是附近有赌摊，他一定要过去玩上几把。 十赌九输，输了就越想赢，越想赢就越会上瘾，恶性循环，生生不息，最终沦为金钱傀儡，任其驱使。若有人趁虚而入，收买利用也不是不可能。这么一说，陈文栋的嫌疑就更大了。 前世出事那天，是不是你身边的人都知道他要去百货公司采买？ 不是，他一开始不敢去的，怕浪费钱，是我鼓励他，说那么多年好不容易回趟家，得买点好东西，我给他出钱，他才动了心。我若是不那么提议就好了。等等，你这么一说我才想起来，当时他与我坐一辆车，我是在车里跟他说这话的，当时也只有陈文栋听见了。 此事不能细想，细想就越恐惧。如果真是陈文栋，何尤安这些日子的一举一动就全部都落入了他的眼里，那双眼睛无时无刻不在观察何尤安，而他浑然不知对方意图。 要不告诉沈公子吧。 现在也只是我们的猜测，万一不是陈文栋呢？以沈十七的为人，陈文栋的下场一定不会好到哪里去。 他说的有道理。何尤安向来深知他自己看似风光，实如无根之萍，唯有处处与人为善，才能给自己留一条后路。所以莫说陈文栋，就连路过看见乞丐，他也是要给上一点零钱的。 多谢岳先生提醒，那此事就先不要告诉沈公子吧，等我们自己查出个结果再说。 你不必打草惊蛇，先暗中留意，看平日陈文栋是否与人交往，又与何人交往，若有可疑便告诉我们。 第四封信的内容你也不可疏忽，平日里拍戏多加小心，若有那种悬梁自尽的戏份，你最好与导演沟通一下，直接换成别的。 全因我的事让你们奔波劳累，麻烦两位了，若有进展我一定会知会二位先生的。 他脸上带着妆，但也很难遮掩美目下面的淡淡青黑。短短十日，何佑安憔悴了不少，任谁遇上这种事情都不可能高兴得起来，日日担惊受怕，不知下一刻又会遇见什么。只有在面对未知的恐惧时，心才会是时时刻刻悬在半空。换做任何人是何佑安，现在已经是食不下咽， 睡不安寝。 何小姐，你还好吧？ 你们别担心，我没事。一日没有找出凶手，我就一日不会倒下。 哎呀，这样一个大美人真是可惜了。 哼， 老岳，你这样不怜香惜玉，枉为男人啊。 我看你怜惜的都恨不得去以身相待了，你匀点怜惜之情给我，我不就有了？ 这就是你把照片后面的铅笔字抹去的理由？ 刚才他们将照片拿给何佑安时，背面那句狗屁不通的歪诗已经让月定堂给擦掉了。 你不是自诩聪明，连这一点都没有猜到？ 怎么可能，我自然猜到你的用意。你怀疑到何佑安身上了？ 我想看看他拿到照片之后作何反应。 可惜他的反应很正常，岳长官失算了。 何佑安说的没错，每日知道他行踪的就是他说的那几个人，但何佑安还漏了一个，那就是他自己。他说自己跟女佣说的那些话只有司机陈文栋听见，但这也是他的一面之词，事实如何没人知道。 但陈文栋的确有嫌疑，我们不可能直接去问他， 这就为他说谎提供了条件。左右我们不知道答案，他怎么编都可以。 那他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？设计一连串事件，最终只是为了自己杀自己？你这个假设一开始就说不通。 我不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，但是这三次事件里死猫无关痛痒，遇刺也没有伤到毫毛，唯一的死者只有女佣前世，一个守寡的弱女子还能够咸鱼翻身当上电影明星，声名鹊起。沈时期固然将她当作玩物，却一直捧着她，她的衣食住行无不是千金小姐的标准，如此春风得意她还与人为善，从不恃宠而骄，所以那么多影迷喜欢她，也不乏富家子弟追求她。就算以后没有了沈时期，也会有一堆男性去献殷勤追着娶她。到了她这个境界的美人，前尘过往，出身贫寒，已经算不得什么了。你觉得这样一个女人会是个简单柔弱孤苦无依的人吗？ 客观上来讲，你的推测有一定道理，但你这种总把人往阴暗面想的习惯我可不能苟同。说实话，何佑安给我的印象不错，虽然不能说她像白纸一样纯洁无瑕，但她如果真的是个薄情寡义的人，根本不可能去管梁烨的死活。梁烨有手有脚，就算读不成书，去做工也可以养活自己。 回头我先找人查查陈文栋的底细，你留意何佑安这边，前三封信都应验了，不管凶徒是谁，这个局一天没结束，第四封信就还是会应验的。换个角度看，如果事情跟何佑安有关，他这次照样会平安无事。 林叔没有再追问，即使身处局中，一步步被推着往前走，他们还是忍不住想挣脱背后那只手，扭头回身，用自己的力量来搅和其面。迄今为止，他们回头望去，能看见的还是茫茫迷雾。林叔神色凝重，欲语还休。岳定堂只当他还有什么未尽的话想说，心头一软。 这也只是我的猜测，你有你的判断，不必受我影响。查案本来就应该各抒己见。 我在想， 嗯， 晚饭是去你家吃好呢，还是去德大西菜社吃好？ 啊？ 你觉得呢？ 啊，随便。 两人最后还是回岳家吃的饭。一来，岳家厨子手艺的确是好，那碗老鸭汤的滋味让林叔从上一次蹭饭惦记到下一次蹭饭，更不必提那葱油拌面里掺杂了虾米的鲜，鸡汤米线里菌菇与鸡肉浑然一体，又超凡脱俗的嫩。若是有岳春晓在，那一手鸡毛菜小馄饨里还有家的味道。如今他不在，少了一点温暖热情，但总比在家自己对着冷饭冷灶好，最起码老管家的周到体贴也能让林叔宾至如归。姐姐姐夫回乡未归，这里几乎就成了他的第二个饭堂。还有一个原因，自从上回袁宅那事儿出了，新月咖啡馆李老板的画皮被揭下来， 表面与人为善，实则心狠手辣。在咖啡馆吃的那顿西餐，林叔到现在回想起来还有点阴影。如果李老板当时想给他们下点什么，那也是神不知鬼不觉的。他觉得岳定堂嘴上不说，心里想法约摸是和他差不多的。 两位少爷，饭菜已经备好了，随时可以开饭。 老管家果然备好了热饭热菜，不是老鸭汤，而是骨头汤，没放什么菌菇提鲜，就是单纯的大骨头腌制去腥之后熬汤，胡椒驱寒，再加上恰到好处的盐分，骨头鲜味被充分挥发出来。喝完之后身体逐渐暖和，所有更深寒重和风雪交加一下子就离他们很遥远了。岳家佣人总是在合适的时候出现，在不需要的时候又默默隐退，不知不觉饭厅就只剩下了他们两人。 甄从云的生日宴你要去？ 林叔将冬笋送入口中，就听见岳定堂忽然开口，他将冬笋咀嚼下肚。 左右无事就去看看热闹，我听说何玉安也会去。 你对他很上心啊？ 我对案子很上心。 你别忘了他是沈十七的人。 现在未必了。 什么意思？ 他之前就觉得林叔对何佑安的关注过甚，已经过了那条界限。现在这句话一出，似乎更印证了岳定堂的想法。若是寻常女人也就罢了，林叔桃花本来就多，多一个何佑安不过平添一桩美事，但沾上的人是何佑安就不一样了。 多人小说剧北斗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